对起眼。 毛笔。 毛笔。 毛笔。 哎，毛笔，毛笔， 毛笔，毛笔，毛笔，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啊，什么子？哦，浮动那个高三不会的编制个，顶顶我也没身后是毛笔，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嘞，奔到口口毛笔啊，毛笔啊，把这像粉笔。 参加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福同郎。区区福同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大花人，离避难道出门，实在惊着。我带着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德啊，说那个叫行定，这说的没诚信。对浪打的女娲亲，孙浪抓到的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那三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起呀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哈哈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是？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土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你们身体，你们。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从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我还蛮难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就算啥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差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要口里面孔嘛，热过去呢。搿个人呐，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你的娘官。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铺进你背影那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胃里上不什么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着刚刚天特放进我死高发汗，我们铺内位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谢姑娘我无位置，导致我让他哭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挂事情上的。自个夫妻子呀，破伤难为人呢，快点不走去。在那潘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伤得一上一刀，所以不走那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进你心个糊涂郎，心思不人家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的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些难看个。现在一看么，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得糊涂郎啪水啪浆，十身光鲜。哎呦！标志改，偏难改，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突然的，他一下飞动三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来，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缸里堵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针，没啊没好，一个动三路啊，但是光是怕水怕着心虚撒谎，上一浪上会立得那个了。 得你这个标准这个漂亮子弄西亚不为特呢给我。 哎呦，可绝无听不懂子外。 我要不能呼吸了特呢，我真不白发呀。我不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们来干不能听哦。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怒上他门长到见我带着我里去的门我说辅导不了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得懂的那困难我说女娃你们非懂的我爸当这么听为子也懂的我总不够特服气谢干嘛这个我领了这下半年一两银子非得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这女东的人不晓得你中年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谢三姨风吃一不雨落的衣服啊一搞得要上气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谢你我惹的那饭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哥讲谁上饭女娃饭饭为日饭你是个这饭我送上批次的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都得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了你刚才真那个人光我一见到朋友圈里拍板的你以为非要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怎么他朋友圈里非要他吃胡丝我说他是人莫不认亲与随命送过举杯敬娘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后花大雷背这等俺的兵西雷挑房啊今我今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啊 哥哥一飞我们无罪明白长到外地上是干被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上我也做了礼不忘你他他我偏偏外地你心为不不所以我们告不了是干傲是干内裤的浮动了 亲弟不能搞不清楚没回去你是也可妇女嘛刚给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得干你亲自干憋屈我们得干你激动的干内裤的干二些你是也伤心的给你是不然啊你搞不是我家生日福高人戏日福高举不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哎追吧 此话当真 真怪我送你父为屁那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木叫个一两银子水的刚把把谁把光个谁这个我刚说的挂的饭挂那个还是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银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你俩心塞入汗这个每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下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得干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 你这罗大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保？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嘛的哩、哦。 你养娘儿子是一个子。哎呦，我说的做你爹，这不是俺做完，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 呀，你都入了亲啊！哎呦，够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 你我一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比个糊涂郎还要苦，这么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狗命不坏啊，坏不脱完。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个，搿么是俺忙？你既然唔把大火起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这个黑脸，我分讲我了哇是个。是个，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就做个光明夫妻难可呐。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嘛，我在岗上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行了，与其吃然后你做过最不错，我最几乎还偷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个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可难？ 糊涂郎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劲。我老清楚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张大武晓得我个情况，上去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嫁给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只有个嫁给糊涂了。这里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傻头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根本那人二鞋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世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家主一想，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郎是干个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俺也有，不肯俺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他睡他着睡，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分为的高不糊涂了，我批上高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真的搞是受鞭子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春后了。一出你的女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讲，那比这十八人个做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缺高嘞。那还讲？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夫子们国民夫妻们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啊、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下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如果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叫 提供甘蔗一下内涵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达是路达走又大了 有个大山啊我在这大浪众卿大事接着听听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不听 不醉流芳。 Yes! 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早上，立到搿四处胡同三号门前，但是你还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会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饼，阿谁跟游戏开？哟，我当时是三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三先，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大哥，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费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脚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里煞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短，哪只有两个字？这对范家子啊，搿两天不动。可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亲。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了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亲的光， 不像不是我亲。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看呀，屋里去屋里去，看呀，放心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下。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房木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搿是东间。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床。椅子不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个名八道。哎呀，但是现在读大学也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当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仅供于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第一周的你给我打的嘛，你给我擦皮了，擦皮了，擦明亮。 你妈妈在东地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别误解了。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大哎呀，还是你跑不皮。 台浪向自家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水一得，糖来副糖，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来，饭娘，请喝下。 这饭家是搿杯茶里够吃的，上次你看搿杯子浪向肯定有计划有计划。不不不，我只不过 奉喜对手阿叔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采特之后，当着那范家这个面，我搿只杯子是横到竖到，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布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的，带他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搿个谁是啊，多谢了。茶杯端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茶一路也吃，还是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去吃。好了，地方我欣赏，我里该动力挺心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什么。 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赵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收拾好一起。 沙吉哥，阿叔拿黑木鱼比你看，等到一旦记他了，只顾他一个人身上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黑，我想跟那范先生讲，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黑，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王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人怨。上帝来个之前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问上帝，第二句么讲上，哪会得上上子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因为金子，金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短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谁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者？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啊，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定要细。而且虽然有一点点正，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拍个照片谁是好棒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喂喂喂喂，喂喂你当听啥当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黑子马子抓裤头啊！ 对。阿哥在高兴的时候，这个人摆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说，说声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的时候让姑娘们这个五花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我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在讲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我们的蜡像分歧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离至30个钟头跑外面堵来跑跑回门里慌下去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葱白炸一口。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医的不要紧力气。不不不啊，不不，我要问一下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五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儿对 那现在口气上五块的业务之前叫我打出来， 趁新郎很富的妈那是得带来的，但是该是返乡送回的真不成，但是不一样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看他不能多娘个母亲那老婆你来台子上像一张酒板子，灵气一动喜鹊先跑，五块的拍起身来，忙着扳住我的一看，那范家人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呀，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侬晓得留下来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发子。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五块，后生一代的五块呀、啊。是不是各位姑娘，鱼的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要就是，我今朝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边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可见自个张照片了得西洋小子，刚刚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汉，但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可怜搿两行的一切起的眼睛都来不成，照片拆开拿张旧板子拿过来，呀，李相子得吃了一张五块的，再在板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根本的哈要靠汉的要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当当的星星，哪班子搬一搬汉的名字，像手机在那数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俺是樊家玉门忙去他屋里呀，去去。陈东新让丁克忙去他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生子吧，哎呀，不要不说啊，刚刚包子里想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一下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背后头有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都不理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啊。 嗯。 他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两把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刚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我们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自然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啊、不要送了，我就回家去。 我拿这个板子会得更硬的架。 一番女， 番女气难欺身。 是得把我拆上了呢。 那个属于不娘说脸上了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男不会吗？可是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男有的一会吗？这样看不清楚啊。 哎， 他想啥子？啥听呢？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兴的话，我还没是我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啊！你刚刚喊的呀，外出去再看的呀，你等我摆正一样。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可是老让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冯喜是开心啊！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鱼，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搿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冯喜，既然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冯喜，你常三云心里想交关失意。 是是是的，恭喜辰光真可以睡上这杨梅头啊起 一雷光一车弹子结束下边。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宫岁月清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山是非多，大路不走就叫路，又只见他那里帮我拦阻，回转身能再把大路走，你为何耽误我穷人功夫？ 大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娘娘罪，自古道大路通天，我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斩都斩不得我？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日赐请。 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见被报国收纳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中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儿子再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嫁至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哎，大姐呀！

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国本前程， 就请大哥赏钱呼唤。 我若叫他不应呢？ 叫他不应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此话当真？ 就是也。 好，坏事坏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过曾开口， 未曾开口， 包裹把我。 好， 包裹把他。 再叫第二声。 是，那包裹拿去，再叫第二声。 坏事坏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把我， 雨伞把他。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叫他叫来，包括雨伞交付于你，他若逃走，我就找你。 那雨伞拿去， 包括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公公你， 坏事坏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上无片瓦遮身体，家无寸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Thank you. 送公公， 哎，免送。 你出来，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再会。